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二章乌姆里奇教授第五十集。 在解梦指南里查找一个个梦境，真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后来特里劳涅教授布置他们记录下一个月里每天做的梦作为家庭作业，哈利听了更是闷闷不乐。下课铃响了，他和罗恩领头走下梯子，罗恩大声抱怨道， 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有多少家庭作业了？宾斯叫我们写一篇一英尺半长的论文谈巨人战争，斯内普要的论文是一英尺长，讲月长石的用途，现在特里劳尼又要我们记下一个月里每天做的梦。弗雷德和乔治说这个 OW25 年日子难熬，看来确实这样，是不是？那个姓乌姆里奇的女人最好别再给我们。 他们走进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时，发现乌姆里奇教授已经坐在讲台后面了。他穿着前一天晚上穿的那件毛茸茸的粉红色开襟毛衣，头顶上戴着那个黑天鹅绒的蝴蝶结。哈利又一次强烈而鲜明地想到一只大苍蝇愚蠢地落在了一只更大的癞蛤蟆身上。全班同学走进教室时都默不作声，乌姆里奇教授还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他对课堂纪律的要求有多么严格。 同学们下午好。 全班同学都坐下后，他说道， 下午好。 几个同学嘟囔着作为回答。乌姆里奇教授说， 这可不行，是不是？我希望你们这样回答，下午好，乌姆里奇教授。请再来一遍，同学们下午好。 下午好，乌姆里奇教授。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就对了。 乌姆里奇教授声音嗲嗲地说， 这并不太难，是不是？请收起魔杖，拿出羽毛笔。 许多同学交换着郁闷的眼神，跟在收起魔杖这个命令后面的从来都不是他们觉得有趣的课。哈利把他的魔杖塞进书包，拿出了羽毛笔、墨水和羊皮纸。乌姆里奇教授打开他的手提包，抽出一根短得出奇的魔杖，在黑板上使劲一敲，黑板上立刻出现了两行字，黑魔法防御术回归基本原理。 同学们，你们这门课的教学一直断断续续，不成系统，是不是？ 乌姆里奇教授转身面对全班同学，两只手食指交叉，端端正正地放在胸前，然后说道， 教师不断更换，其中许多人似乎并没有遵照魔法部批准的课程标准进行授课，这不幸使你们现在远远没有达到 OWL 年理应达到的水平。然而你们会很高兴地知道，这些问题即将得到改正。今年我们要学习的是一门经过精心安排，以理论为中心，由魔法部批准的魔法防御术课程。请把这些话抄下来。 他又敲了敲黑板，刚才那两行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课程目标。一，理解魔法防御术的基本原理。二，学会辨别可以合法使用魔法防御术的场合。三，在实际运用的背景下评定魔法防御术。教室里只听得羽毛笔在羊皮纸上写字的沙沙声。两三分钟后，当每个同学都把乌姆里奇教授的三个课程目标抄录下来后，他问道， 是不是每位同学都有一本威尔伯特·斯林卡的魔法防御理论？ 班里响起一片喃喃表示肯定的声音。 我认为我们还要再来一遍。 乌姆里奇教授说， 当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时，我希望你们回答是的，乌姆里奇教授，或者不，乌姆里奇教授。再来一遍，是不是每位同学都有一本威尔伯特·斯林卡的魔法防御理论？ 是的，乌姆里奇教授。 全班同学大声回答。 很好。 乌姆里奇教授说， 我 希望你们把书翻到第五页，读一读第一章入门基础原理，读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 乌姆里奇教授离开黑板，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用那两只癞蛤蟆似的骨眼睛盯着大家。哈利把他那本魔法防御理论翻到第五页，开始读了起来。内容十分枯燥，简直就跟听宾斯教授讲课一样毫无趣味。他感到自己的注意力一点点地减退了，很快他就盯着一行文字看了六七遍，却只看懂了开头几个词。几分钟过去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在他旁边，罗恩心不在焉地把羽毛笔在手指上转来转去，眼睛呆呆地瞪着书上同一个地方。哈利把目光转向右边，猛地大吃一惊，一下子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赫敏甚至没有打开他那本魔法防御理论，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乌姆里奇教授，一只手高高举起。在哈利的记忆中，赫敏从来没在老师要求读书的时候不照着做，也从来没能抵挡住诱惑，不去翻开任何一本出现在他面前的书。哈利疑惑地看着他，但他只是微微摇了摇头，表示他现在不想回答问题，随即继续盯着乌姆里奇教授，而乌姆里奇教授的目光正同样坚定地望着别的方向。又过了几分钟，注视着赫敏的可不止哈利一个人了。老师吩咐他们读的那一章实在太啰嗦乏味了，越来越多的同学都更愿意注视赫敏怎样不出声地吸引乌姆里奇教授的目光，而不愿再去吭哧吭哧地啃什么入门基础原理。后来班上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在盯着赫敏，而不是看着他们的课本。乌姆里奇教授似乎认为他再也不能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了。 亲爱的，你是对这一章的内容有什么疑问吗？ 他问赫敏，似乎刚刚注意到他。 不，不是关于这一章的内容。 赫敏说。 哦，我们现在是在读书。 乌姆里奇教授说，露出嘴里又小又尖的牙齿。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下课再谈。我对你的课程目标有一个疑问。 赫敏说。乌姆里奇教授扬起了眉毛。 你叫什么名字？赫敏·格兰杰。 赫敏说。 好吧，格兰杰小姐。我认为这些课程目标写得非常清楚，只要你把它们从头到尾仔细读一遍。 乌姆里奇教授用坚定不移的嗲嗲的口吻说。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赫敏直言不讳地说。 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使用防御咒。 一阵短暂的沉默，班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去，皱着眉头看着仍然写在黑板上的三条课程目标。 使用防御咒。 乌姆里奇教授轻声笑着重复道。 哎呀，我无法想象在我的课堂里会出现需要你们使用防御咒的情况，格兰杰小姐。你总不至于认为会在上课时受到攻击吧？ 我们不使用魔法吗？ 罗恩大声喊了一句。 在我的班上，学生想讲话必须先举手。你是？ 维斯莱。 罗恩说着赶紧把手举了起来。乌姆里奇教授笑得更慈祥了，但没有理会罗恩。哈利和赫敏马上也举起了手。乌姆里奇教授那双松泡泡的眼睛在哈利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他对赫敏说。 怎么，格兰杰小姐，你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 是的。 赫敏说。 黑魔法防御术的总体目标当然应该是练习防御咒，是吗？ 你是魔法部专门培训的教育专家吗，格兰杰小姐？ 乌姆里奇教授用他那甜得发腻的假声音问。 不是，但那好，我想你恐怕没有资格判断任何一门课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最新学习计划是由比你年长得多、聪明得多的巫师们设计制定的。你们将以一种安全的、没有风险的方式学习防御咒。 那有什么用呢？ 哈利大声问。 如果我们受到攻击，那肯定不会是以一种…… 举手，波特先生。 乌姆里奇教授用唱歌般的声音说。 哈利赶紧把手高高举起，乌姆里奇教授又故伎重演，立刻转过脸去看别的地方。可是现在又有另外几个学生举起了手。 你叫什么名字？ 乌姆里奇教授问迪安。 迪安·托马斯。 迪安说。 说吧，托马斯先生。 就像哈利说的那样，不是吗？ 迪安说。 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是不可能没有风险的。 我再说一遍。 乌姆里奇教授说，一边以那种特别令人恼火的方式朝迪安微笑着。 你认为在我的班上会受到攻击吗？ 不会，可是…… 乌姆里奇教授的声音压过了迪安的声音。 我不愿意批评这个学校的一些办学方式。 他说，脸上堆起虚假的笑容，把那张阔嘴咧得更大了。 但是在这个班上，你们接触了几位很不负责任的巫师，确实很不负责任。更不用说 他发出一声刺耳的笑声， 还有特别危险的半人半兽。 如果你指的是卢平教授， 迪安气愤地说， 他可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举手，托马斯先生。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给你们介绍的魔法都很复杂，不适合你们这个年龄段，而且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你们被吓得不轻，竟然以为自己三天两头就会遭到黑魔法的攻击。 不，我们没有， 赫敏说。 我们只是……你没有举手，格兰杰小姐。 赫敏举起手，乌姆里奇教授转过脸去。 据我所知，我的前任不仅在你们面前施用了非法的咒语，而且还在你们身上施用了这些咒语。 可是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嘛，是不是？ 迪安气呼呼地说。 说实在的，我们仍然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你没有举手，托马斯先生。 乌姆里奇教授用颤颤的声音说。 好了，魔法部认为理论知识足以帮助你们通过考试。说到底，让学生通过考试才是学校的宗旨所在。你叫什么名字？ 他瞪着刚刚把手举起来的帕瓦蒂问道。 帕瓦蒂·佩蒂尔，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考试里就没有一点实践性的内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显示出我们确实会识破解咒和其他魔法呢？ 只要你们把理论学得非常扎实，就没有理由不会在严格控制的考试条件下施魔咒。 乌姆里奇教授轻蔑地说。